来 一脸打我， 打了咱们今儿个 瞧， 打的哪儿算哪儿，没完了。 好嘛， 要是再过来过去吧， 那还不生气？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？ 啊， 这武松他生气呀、啊， 气坏， 就是一错的功夫，他说了、嗯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你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， 老虎怎么样， 他这才明白、 哦、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，哎呦，恍然大悟，吧唧躺下了。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， 他不死了吗？ 没打就死了。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、郭全宝合说的相声《武松打虎》。郭全宝、邵郭爷不但和侯宝林配合的珠联璧合，同时也在相声的传承和发展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他曾不止一次告诫从事相声的年轻人，牢记一定要长能耐，千万别长脾气这句话。2004年的7月12月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与世长辞。在老先生的追悼会上，一副挽联很好地概括了他的艺术生涯，写道：相声泰斗捧逗家，甘做绿叶衬红花，淡泊名利为师表，风范永垂誉中华。各位，聊到这儿，本次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送上一首阿杜演唱的《有你才完整》。歌声当中，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、技术引力，感谢您的乘坐。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。 海连着天，远远将你载过来，期待的眼，因为你的亮了起来。雾气化浓郁的香味，融成了心中难言滋味。无论远方你牵着谁，留恋着不回，勿忘年少的热泪。因为我单纯小世界，原来有你才完整。雾气化在风中飘多远，是我散落一路思念。飘飘荡荡经历一切，只要有你我才完成。就算还在远，天把我们相连，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。心中难言滋味，无论远方你牵着谁，留恋着不回，勿忘年少的热泪。因为我单纯小世界，原来有你才完整。雾气化在风中飘多远，是我散落一路思念。飘飘荡荡经历一切，只要有你我才完成。就算还在远，天把我们相连，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。因为我单纯小世界，在风中飘多远，是我散落一路思念。飘飘荡荡经历一切，只要有你我才完整。就算还在远，天把我们相连，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